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城唐门与五年前相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门前只有两名身材高大、眼神锐利的唐门弟子守护，他们的精气神非常旺盛，目光不时扫过过往的行人，偶尔会流露出一道金光。内蕴的力量就像是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炸药一般。此时，这守门的两名唐门弟子目光却突然凝固起来，在他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两个人，两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色斗篷中的人，其中一人手里还拿着一柄被黑布包覆的长条状物件，明显是武器。两名弟子目光中流露出警惕之色。手持长条包裹的黑袍人撩起了头上的斗篷，露出了他那蓝色的长发以及一张英挺的面容。他的双眼是水蓝色的，深邃宛如汪洋一般。那唐门弟子一看到他的眼睛就不禁愣了一下，原本的警惕居然在对方的注视下直接化去，兴不起一点反抗的念头。这两名黑袍人正是唐三和小五。帮助父亲恢复身体之后，唐三就带着小五离开了昊天宗，返回天斗城。他和小五的样貌都太出众，为了不引人注意，这才穿上了大斗篷。而回来的第一站，唐三自然选择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唐门。未等唐三说话，一名唐门弟子急忙上前两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站住！唐门重地，不得靠近。 立堂堂主泰坦长老可在，请回禀一声，就说唐三回来了。 尽管面对的只是守门弟子，但唐三却依旧很客气。随着实力的提升，除非在必要的时候他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化，一般情况下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内敛，只从表面谁也看不出他所拥有的强大实力。这两名弟子显然是在唐三他们离开的五年中加入唐门的，因此并不认识唐三，但这却并不表示他们没听说过唐三的名字，这可是唐门宗主的名讳。 您是 宗主？怎么还有人冒充过我不成？ 您请稍等，我们立刻下上禀报。 剑威之柱，看来各位堂主对于宗门弟子的训练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会儿的功夫，脚步声已经从宗门内传出，但令唐三有些意外的是，从里面迎出来的是立堂堂主泰坦之子泰龙的父亲泰诺。泰诺一看到唐三，赶忙上前几步。 泰诺，恭迎宗主回宗。 弟子恭迎宗主回宗。 泰诺叔叔不必多礼。怎么就您一个人啊？各位堂主都在忙吗？ 啊，宗主莫怪，现在本门之中主事的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跟随大军上前线去了。 上前线？怎么回事？与武魂帝国开战了吗？ 十天前天斗帝国帝王雪崩陛下御驾亲征，亲率百万大军，总数多达6000名的帝国魂师奔赴前线。我唐门七宝琉璃宗史莱克学院各方高手跟随出发，父亲让我告诉您，如果您回来了，也请尽快前往前线支援。 看来天斗星罗两大帝国也已经意识到了武魂帝国现在的情况，自然不会等待武魂帝国将自身情况调整完毕来侵犯自己，所以才反客为主，主动宣战。这一招真是高明，既可以打乱武魂帝国的部署，同时也可以占据先手。不用问，武魂帝国另一边的星罗帝国现在也肯定是有所行动了。 宗主，我们里面叙话吧，请。 啊，不了，泰诺叔叔，宗门就交给你了，时间紧迫，我要尽快赶到前线去，到了那边情况自然明了。哎，对了，雪崩是何时继位的？天斗城内是否留下了守备的魂师？ 雪崩陛下是在3年前雪夜大帝病逝后继位的，这几年一直励精图治，对我们唐门也十分照顾。宗门 目前有弟子总数达到2300人，其中除了我们原本四宗弟子之外，都是由史莱克学院培养后送来的精锐弟子，全部经过大师的筛选。在帝国的支持下，我们生产出了大批量以诸葛神弩为主的暗器，为天斗帝国装备了一支万人精锐军队。雪崩陛下亲自为这支军队命名为唐家军。这次出征由父亲暂代这一军统帅，就等您正式接任了。 看来雪崩多年的隐忍果然没有白费啊，深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真谛。很好，这样，泰诺叔叔，我修书一封，你立刻派一名闵堂的弟子将第一封送往昊天宗所在村落。虽然帝国留有千名魂师守护，但依旧太单薄了，一旦前方战事我方占据优势，武魂帝国很可能派遣精锐魂师部队来帝都闹事，有昊天宗在帝都驻守，方可保无虞啊。 宗主，昊天宗， 您放心，唐门是唐门，昊天宗是昊天宗，永远不会混为一谈。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都是武魂帝国，不是追究当年恩怨的时候。昊天宗现在已经决定出山，就留他们在帝都镇守，既免去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也省得昊天宗与各位堂主相遇之后尴尬。 是，没想到再见宗主，虽然看上去相貌变化不大，却比以前更加沉稳了，眼神中更多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威严，充满了令人信服的气度，举手投足之间不但雍容高贵，而且还有着一种特殊的领袖风采。哪怕是之前见过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似乎也没有宗主这样的特质。唐门有宗主这样的人带领，实为大幸。 泰诺当然不知道唐三这特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海神之光令他产生的再次蜕变，作为海神的备选者又怎会与普通人一样呢？很快唐三就在唐门大门前修书一封交给了泰诺，以闵堂弟子的速度，用不了半天时间，昊天宗那边就会得到消息，绝不会有任何耽误。同时他又另外写了一封信也交给泰诺，叮嘱他送到月轩去。 快去安排吧，有姑姑的引荐和我这封信，昊天宗进驻皇室不成问题。不管怎么说，我当初好歹也受封过太子太师这样的高位，应该还是有话语权的。现在天斗帝国急需魂师精英，更是不会拒绝才对啊。 遵命。 萧武，要辛苦你了，我们还要继续赶路才行。我们的婚事。 说这些干什么？那么多风雨我们都经历过来了，还在乎这点等待吗？大事重要，武魂殿也是我的杀母仇人，毁灭他们也一直都是我的愿望。哥，我们走吧。 好。 说吧。唐三搂着小五飞身而起，直奔南方而去。按照唐三的计算，虽然大军已经出发十天，但以他们的速度应该能够在大军赶到前线之前与其相会。不用问，史莱克五怪也都在大军阵容之中，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与武魂帝国开战了。虽然他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可对于这一战，唐三却充满了渴望。五年过去了，唐三很想知道自己一手建立的唐门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2300名魂师听起来虽然不少，但如果和武魂殿数量超过5万的魂师相比，还是太单薄了。这一战能否战胜武魂帝国，关键恐怕就在唐家军身上了。我们唐门暗器也将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役天斗、星罗两大帝国都将全力以赴，这也可能就是与武魂帝国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如果输了，被武魂帝国灭掉精锐，那两大帝国将再无翻身之日，被毁灭只是早晚的事。如果能够趁武魂帝国立足未稳，至少大幅削弱其实力，那未来就大有可为了。 唐三和小五赶往前线的时候，武魂帝国首都武魂城教皇殿内，比比东正在听手下汇报战况。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就在回到教皇殿前，比比东已经得知两大帝国都出现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直指武魂帝国，从两侧夹击，大军压境。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一脸愧疚的胡列娜，比比东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如果换一个人在他面前，以他的脾气恐怕早就下了杀手。但是胡列娜不一样，在比比东心中，胡列娜不只是他的亲传弟子，更像是他的女儿。尽管他有亲生女儿千仞雪，可实际上千仞雪在他心中的地位还不如胡列娜。在胡列娜身上，他倾注了太多心血。 什么？寂灭小队被灭了一支，五座城市损失超过500名魂师。好，很好，看样子天斗星罗他们是有备而来，想要打我一个立足未稳。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与我的魂师军团抗衡。娜娜，传我命令，召集七宗宗主，所有主教以上的魂师前来议事。既然他们要毕其功于一役，那我就成全他们。 是，老师。双方就要开战了。唐三，你会出现在战场上吗？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遇，我该如何自处？为什么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却必须要兵戎相见呢？ 眼看着老师没有责怪自己，胡列娜心中暗暗松了口气。她当然知道老师对自己的好，可越是这样，她心中就越痛苦。在她的内心深处，那另一个地位毫不逊色于老师的男人的身影始终在徘徊着，仿佛烙印在了她的灵魂之中，怎么甩也无法甩开。胡列娜一边想着，一边就要出去传令，却被比比东叫住了。 血月，你和燕去传令。娜娜，你留下，我有话对你说。 是，陛 下。 血月和燕对视一眼，两人多少都有些无奈。他们明白，在比比东心中，自己的地位永远也不可能比得上身为圣女的胡列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